信话，目前英格兰有超过100万人受到感染，医院患者人数较第一次高峰多40%，强调封城是有必要。他又说超过130万人已经接种疫苗，当中超过65万人是80岁或以上。首席医学顾问克里斯惠帝说，确诊病例在上个月最后两个星期增长70%，变种病毒在全国范围流行，估计英格兰每50人就有1人确诊，未来几个星期无可避免会有更多人死亡。欧洲部分国家因应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供应不足，计划推迟为民众接种第二剂疫苗的时间，先让更多人接种首剂疫苗。世卫上个星期批准辉瑞和 BioNTech 疫苗的紧急认证，世卫疫苗咨询小组说，他们建议在接种首剂疫苗之后的21至28日内接种第二剂，但是在特殊情况之下，疫苗供应受限的国家可以将接种第二剂的时间推迟几个星期，以便将接种首剂疫苗的人数最大化。各国必须根据自身情况作出决定，但是承认目前缺乏有关推迟接种第二剂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数据。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2.66，瑞士法郎0.879，加元1.268，人民币6.457，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23，澳元对美元0.7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26。日经平均指数报27146点，跌1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0.02美元，卖出1951.03美元。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今朝早本港各区嘅气温较寻日低2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稍后显著转冷，星期五六朝早市区气温下降至8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初天气持续寒冷。依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系正常噶，红隧香港去九龙正常，九龙入口开始车多，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喺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九龙湾的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近住 Mega Box 一段呢就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屯门医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排到去和斜村。另外由于受爆水管影响，车公庙路去大围方向近住沙田头路中线和慢线封闭，影响到而家一带就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山公路葵涌段月品酒店方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学界超声道主持 欧卓然、 钟杰良。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家安，喺仁济医院林伯恩中学读紧中五嘅学生。最近系老师嘅指导之下，已画作末世警告，参加咗2020当代中学生绘画比赛，有幸获得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论六点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达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愉快感觉弥漫轻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 以前好多家长投诉自己嘅仔女成日上网，仲会闹佢唔好成日挂住打机。而家反而会问佢哋点解上咁少网，仲会充满关怀问佢今日冇堂上咩？希望而家要网上上课嘅学生们唔好利用呢一个变化打机扮上堂。考试冇人会帮到你过关，要靠自己嘅，俾心机上网啦，系上网上堂啊！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八点十分，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室外气温现在是16度，相对湿度 63%， 今天来到1月6号星期三了。今天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今日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八点十分啊，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啦。直播室入边有 Kitty 同埋阿 O 啦，咁啊，钟哥已经喺直播室外面咧抄下啲 number 先，睇下有冇啲投资机遇啊吓。 冇错。 咁啊，讲到投资机遇咧，当然要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啊，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 ，Kenny 早晨 ，Kenny 早晨， 系早晨， 早晨啊 ，Kenny 睇到琴日港股咧低开高收，咁啊升177点啊吓，十个半月嘅高位啦，咁啊要认真问。Kenny 先啦，咁啊市况好啦，投资气氛亦都啊几乐观，咁啊投资者嘅投资情绪都系咪释出一个牛市嘅信号咧？咁啊交俾你分析一下啦， 琴日就唔单止系低开高走啦，再成交方面又非常之大添啦，咁啊最主要都系啲指数放上边咧都会有啲rebalancing啦，咁同埋亦都系有啲即系配股咧，有几只大嘅股份方面嘅配股上板啦，咁都睇到其实市场方面咧嗰、那个系即係胃納啊，嗰個係即係消化能力都係強嘅，所以變咗咧，你見到就算有一啲即係公司方面咧抽水啊、集資啊，甚至乎大股東減持咧，個市都頂得住嘅。咁我諗最主要都係反映翻即係我哋之前成日講啦，那個市場個流動性係好充裕啦，因為去年就應對疫情咧，好多政府方面咧都放水，咁但係咧就開始進入而家呢個時間嘅話咧，大家已經就將個焦點咧就放喺呢個係有疫苗之後，跟住復甦嘅情況，咁所以變咗就嗰、那個主題就炒緊呢個係復甦，加埋流動性充裕嘅話咧，咁所以令到個市況方面咧就比較暢旺啊。 真係有咁嘅情況啊！回顧翻，譬如上年咧，有一啲朋友咧都做生意，譬如買下遊艇啊，買名車，佢話咧啊。都生意唔差喎，你以為叫做疫情唔係幾好，其實幾好喎，因為即係可能好多有錢啊so call 叫富裕啲嘅朋友咧，咁即係啲錢冇定使啊，咁啊除咗買即係遊艇啊、名車啊，啲錢啊瀉翻落去股票市場啊，令到股票市場都好捉水咯咁樣，咁啊講埋 呢個係嘅情況咧，就好似你咁講，就係、是、其實自從量化寬鬆咧，都係有呢個情況啊，但係咧其實。基本上有錢嘅人咧，喺呢個環境係唔覺得經濟有咩問題嘅，因為點解咧？佢哋本身有資產揸喺度嘛，咁你個流動性充裕啊，印咗錢嘅話咧，資產價值就上升噶啦嘛，咁所以變咗佢哋揸住嘅嘢嘅話咧，就會係即係水漲船高啦。第二咧，因為流動性充裕咧，嗰啲即係比較有錢嘅人咧，佢攞錢係好容易嘅，同埋資金成本好平。譬如大家 Type Bank 即係啲銀行有户口嘅話咧，可能佢攞同佢借錢嚟到買債又好，買股票又好啦。個利息可能係一厘幾嘅啫喎，咁你諗下，好多股份佢哋個腰都成五六厘啦，或者係嗰啲債券可能都講七八厘以上啦，咁但係佢哋嗰個資金成本係講一厘幾嘅啫，咁所以就會造成好多供幹嚟到去即係買啲資產啊，咁亦都係會進一步推動到個市咯，咁所以呢個情況咧就係、是、啊，我哋都節目都有講過噶啦，會係即係。 貧者越貧，富者越富的情況都會持續的。 剛才又提到港股投資的氣氛這麼好，所以新股、半新股都是今年一些重要的投資主題。今早打開報紙見到，我照讀 Kenny 就是一個標題，醫道物走雞，記得要入非，好直接明確告訴你，即有隻新股，但醫道呢平時過關就當然熟悉， 不是那個醫道， 但 是 另 外 一個醫道。Kenny 怎麼看呢？ 今年還有其他那些科技醫療股份，微醫啊，不是下醫啊，是微醫啊，因為微醫煲了糖水給你喝啊，這樣是吧？喂，那先分析一下這醫道，好像都前景都很樂觀，而且發展方面都很理想，怎麼看呢 Kenny？ 因為自從嗰個京東健康方面咧上市表現係好咧，咁再加埋嗰啲係即係阿里健康啦，都叫做炒翻上嚟啦，咁所以啲同醫療加埋呢個係科技相關嘅板塊概念方面咧，就喺 IPO 市場咧就大家更加係即係興趣大咯。咁同埋呢啲肯定唔會即係平台經濟壟斷嘅問題會出現啦，即係你無謂打擊一啲醫療平台噶嘛。咁所以變咗就個政策風險相對良好，會比較低啲咯。咁同埋始終我都係覺得咧，就都好似舊年咁講，雖然咧就係有平台反壟斷嘅問題， 但 係咧新經濟上面嘅話咧，我覺得個概念咧都仍然係比較偏強一啲，即係個前景啊，個前景上面咧，我覺得係會比較係好啲，因為點解咧？始終佢有一個盈利增長嘅基本面支持啊嘛。 是啊，咁啊，所以即系三股民咧，又可以试下留意一下啦。咁但系除咗新经济股份咧，都要睇翻一啲旧经济嘅股份啊。琴日都有啲利好消息，譬如咧纽交所咧就突然转态，咁啊三间咧中国嘅电信商咧就免除牌啦，咁样咁啊唔系净系呢三间升嘅，即系唔系中联通啊、中移动同埋中国电信升啊，咁啊连带中国铁塔咧，哇，好耐未见过升得咁劲噶啦，即系788咁样，呢四只股份系咪相对近排都睇好少少咧，而当中喂，如果要拣股，边一只又会较为优胜咧？因为都好多听众朋友咧，即系好喜欢长期持有呢啲电信股，因为始终咧，即系都会有个盈利增长喺度。第二就系咧，都有机会派高息啦。对比咧一啲啊，叫科技类嘅股份啊，或者新经济股份，哇！你讲紧个 P E 成300几倍，咁呢啲就起码即系贴地啲啦。关于个 P E 个市盈率，咁啊点睇法啊 ，Kenny 吓， 我谂呢、這个即系纽交所就取消佢要除牌嗰个决定咧，对呢啲电信巨头系有啲帮助，因为始终咧就佢哋可能好多嘅投资客咧都系一啲退休基金啊，或者系一啲即系呢个系保险资金啊，或者比较长线，因为系好似你头先咁讲啦，主要攞嚟系稳稳定定啊、收息啊、公用事业为主啊嘛。 系 咁，所以如果佢真系万一喺纽交所被除牌嘅话咧，就少咗一班客咧，咁可能对佢嗰个估值都有个影响喺度嘅。咁所以变咗，我觉得佢系依一啲因素消息帮助佢，而系大个基本面令到佢升咯。因为基本面你冇乜太大变化噶，即系从来都冇变化乜滞，同埋亦都系。大家都唔會覺得佢有咩特別太大嘅盈利增長嘅空間喺度㗎啦。咁你鐵塔方面呢，其實就你可以話佢近排有少少好嘅消息，就因為內地方面呢就會進一步加強 5G 上面嘅發展啦。譬如好似中興點解就上放假之前會升呢，就因為最主要就話內地方面呢嚟緊今年會建50-60萬個呢個 5G 嘅基站㗎嘛。咁所以可能會喺嗰、那個即係塔類收入上面呢都有少少幫助，但係都系唔会系一啲高增长嘅嘢嚟噶咯。 咁所以即系散股民咧，又可以留意翻啊。咁 Kenny 最后讲埋啦，即系波斯登啦，因为受到呢个拉尼娜现象影响嘅咁啊。哇！即系中国咧，2020年咧10月份咧，平均气温咧，即系几低下。咁啊，你以为即系香港啊，即系依家就16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66%啦。但系过两日咧，都天气都有机会再转凉啊。咁啊，under 10度底下咁啊，系咪时候呢啲冬天股？股又可以叫做应一应节咧，咁样吓， 其实波斯登咧，而家已经唔系净系炒呢个系天气冻嗰时先炒嘅，因为以前就系嘅。但系波斯登就自从之前咧，就已经改变咗嗰个系策略咧，就系、是比较走时装性啲嘅。咁同埋佢推出嗰啲咧，就香港而家都好兴啊，即系啲薄羽绒咧，咁就令到咧嗰个系 即係可以著嘅時間係會多咗，時裝元素係多咗，咁所以你見到佢哋嗰個係即係股價咧都升咗一段時間，同埋毛利率相對嚟講都 OK 都高嘅，咁再加埋佢即係又係啦，又係巴黎時裝展嗰啲都有參加啦，咁啊變咗就好 fashion 嘅嘢，同埋佢個檔次都會走高端嘅，即係佢曾經都唔係曾經嘅，都而家都仲有推嗰啲過萬蚊一件嘅羽絨出嚟啦，咁所以變咗就。唔係淨係天氣凍先炒佢，我諗反而調翻轉咧，係好似我哋成日講咧啲品牌股咯，咁佢都入於品牌之列嗰啲嘢嚟 嘅。係啊，佢近排都同迪士尼有合作啊，有啲漫威嘅超級英雄羽絨啊咁樣，你點估得到咧？係咪先？著到成個鋼鐵奇俠咁都 OK 啊嚇咁啊。係 啊，同埋佢童裝咯，即係頭先提到啲同迪士尼嗰啲，就佢亦都係除咗話智力擴展啲大人嘅羽絨之外咧，都係童裝咯。咁當然即係我諗佢就想。走個檔次就更加高啦，即係你知，譬如你好似M 字頭嗰啲羽絨就更加貴噶嘛，咁我諗佢想即係走個檔次咯。 係啊，咁啊，即係嗰個 M 字頭就係有個叔叔嗰個啊，戴眼鏡戴黑超嗰個啊 ，Kitty 你 未諗到啊？ 我知啦， 未撈到 fashion 嘅嘢， 即係你識多啲啊嘛。 我就唔識啫，你識得多啲嘅。好啦，但係股票嘅嘢梗係問 Kenny 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青慶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唔該 Kenny， 下個星期傾過，拜拜。 好食嘅嘢当然要试下先。 你想试乜嘢先？ 试下有几咁新鲜。 香港电台渔农自然护理署 全力推动， 崔杰同主理崔神厨房之 本地农场试下先。 今次试下虾酱姐姐生菜煲。 Yeah！ 逢星期五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 8:20，早晨，钟哥。 早晨啊 ，Kitty， 崔杰同啊。 早晨，白元浩。 早晨啊，崔杰同，早晨，钟哥。 点啊，小白有啲咩提供啊？今日 喺提供之前咧，头先听到啊崔杰同嗰个生菜姐姐煲咧，哇，听到都已经想食啦。 系啊嘛，好暖啊，那个姐姐姐一声，姐姐就真系代表个姐嘅声音嚟啊，原来。 系啊，姐姐帮你煮啊。最杰同姐姐帮你煮 系啦，冇错啦。 系喂，今日朝头早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一样嘢咧，就系我哋经常咧，而家唔单止我哋呢一行，即系广播界嘅朋友，其实全香港好多人咧都经常会做一样嘢，就系两只耳仔咧插住个 headphone。 嗯， 咁啊插住个 headphone 咧，咁啊大家你知啦，而家一定系唔系好似以前咁啊，净系话你插住只耳仔就系喺条街嗰度听歌、听心机咁样。而家咧啲人即系行一路行嘅时候，我发觉咧。十個入面咧，基本上差唔多著住一半咧，都係好似大，即係有兩嚿嘢塞喺個耳仔嗰度。仲要而家嗰啲咧，越嚟越細頭噶嘛，咁啊你知啦，咁啊又藍牙又成咁樣又靚喎，咁啲人咧放咗喺度咧，又冇條線阻隔住咧，咁變咗咧開始慢慢形成咗好似一個潮流咁嘅感覺。咁啊同埋即係講電話啊，或者你要聽任何嘢啊，其實都好方便嘅。咁但係咧，大家就越嚟越咧就好似忽略咗一樣嘢，就係嗰個音量嗰個問題嘅，咁以前咧我自己就算而家都係我做電台咧，其實我已經係去到嗰個扭心機，一定係扭得偏向大聲嗰一批嚟嘅，所以我自己就好手尾，每次用完之後咧，放低個 headphone， 亦都會即係跟手咧，就將嗰個 volume 嗰個調校嗰個掣咧，就扭得細聲翻啲先。 哦，呢、這個我成日都發現嘅，即係上一首係邊個咧？ 嗯， 完全听唔到嘢嘅，佢应该系因为一戴上个 headphone 上自己只耳咧，咁大声嘅。 咁你 check 到系边个之后，有冇叫佢睇医生啊？ 咁我冇，我冇， 或者叫个医生去睇佢啦。 咁我冇，不过因为其实我自己听嘢都唔系要细声嗰啲嚟噶，即系屋企里面你会发现啊，有啲朋友嚟睇电视啊，或者有啲屋企人上嚟睇电视咧，啊你系会系咁咁大声嘅时候，隔篱啲人话喂唔使咁大声，你就知道哦，原来可能我平时惯咗。 咁你应该去睇医生啦。 咁啊，未至于要睇医生嘅。我觉得都有可以走赚嘅空间嘅，我相信。 仲有三两个月可以走赚下。 系啦，喂，小白，咁有冇话去到咩程度就要睇医生咧？其实 有嘅，有嘅。佢嗱，而家嗰个叫声量嘅分，嗰、那个叫做分野啦，或者个单位叫分贝啦，這个我哋成日都听嘅。咁话到喂，原来25分贝咧，其实已经系一个指标嚟嘅，因为我哋只耳仔如果听到呢个25分贝嘅声音咧，系属于正常嘅听觉嚟嘅。好啦。咁點樣咧為之開始唔正常咧？咁我哋先了解一下就係、是、安全嗰個聽力嘅水平咧，其實我哋正常人嗰個上限咧係去到75分貝。不過咧，原來喺我哋嘅城市入邊大自然咧就好安靜嘅。不過去到城市咧，你就發覺原來好多嘢咧都已經係超過咗呢一個嘅75分貝㗎。 打麻雀。 首 先係有冇啲指標？因為我作為一個普通人，我唔係專業人士咧， 唔知道嗰個分貝即係等於幾多？ 即係25分貝即係幾？即係 大概係咩聲音 咧？即係幾多係啦？ 嗱，25分貝咧，即係可能係一啲例如係分體式冷氣機，好安靜嘅，咁佢有得少少聲咕咕咕咕咕咁嘅聲咧，咁嗰啲咧其實我哋可以就是我哋聽落去咧都係覺得舒服嘅，咁嗰啲嘅叫做分貝咧，其實係算係一個幾舒服嘅度數嚟嘅。 咁75咧去到 75咧就係一個市區，我哋行出去可能會聽到一啲譬如空間嘅聲音，其實嗰啲都已經係有一個聲音喺度嘅。如果我哋再講得誇張啲嘅。我哋讲例如系因为我哋去到85分贝咧一个长时间嘅时候，就已经会对我哋只耳仔咧有损害嘅。嗱、好啦，讲啲极端啲嘅例子先。如果你话130至140分贝系去到乜嘢嘅情况咧，就系、是、演唱会啦。咁呢个就系啦，演唱会咧就系呢一个嘅度数咧，咁啊会我哋一两个钟咧都仲可以忍受，但系其实我听到好多嘅朋友就话，喂，头先个演唱会太大声，哇，只耳仔咧。 嗡 嗡演唱会系啊，都觉得有啲痛痛地啊，嗡嗡声咁样，咁嗰啲咧就即系大家要谂一谂啦。 喂，呢、這个我有试过，真系你唔知道自己坐咩位噶嘛。我嗰次咧睇一个 band show 咧 ，band 就更加可能大声啲啦。咁我坐正喺个大喇叭下面个位置，咁啊听完之后咧，我系有两三日都系嗡嘅啫。 两三日？ 系啊，我初初有谂过使唔使睇医生咧，咁跟住我就上网睇啦。啊，原来好多人都有呢个情况噶，就话咧睇完啲 band show 啊，或者好近个。喇叭嘅时候呢第二日都仲有呢个耳鸣嘅情况嘅。咁、我等咗两三日之后冇咗呢个情况就安心啲啦。不过之后就有小心囉，即係觉得哦原来係会有咁强烈嘅反应。 咁、如果咁讲呢，以前所谓嘅扰梁七日呢应该係佢哋个喇叭开到好大声。令到你有七日都听唔到嘢。嗡七日咁样。 好啦，演唱会就话130至140啦。咁、如果你话近翻我哋都可以接受嘅一个听力嘅极限，譬如70几80系啲咩呢，就係、我哋嗰啲榨汁机、吸尘机、抽油烟机，原来佢哋嗰个分贝呢去到85㗎。咁即係话呢，我哋一听落去嘅时候都觉得喂开始嘈喇喎。如果长时间譬如一个钟你都係开住个榨汁机、你个人呢太耐去到接受一个嘈嘅空间，其实係会容易令到你猛整啦，跟住呢就情绪越嚟越差咁样㗎。咁所以话呢，如果你就算喺屋企呢做家务或者点样，其实有啲人都建议你不如试下带啲耳塞隔一隔嗰啲嘅声浪呢，咁可能呢就会係舒服啲。 治标不治本㗎。你应该直头唔好做家务。即係 好难。 係啦，唔好吸尘，唔好用抽油烟机。拿啲抹就算啦。 但係耳仔冇事，到时你皮肤有事，因为太污糟啦成间屋。 係啦，嗱，吸尘都可以唔吸喎，例如我屋企我用扫把嘅。 你用扫把囉，拖地咁样囉。 但係抽油烟机都好难唔用㗎喎。 喂，咁其实你呢个系即安健嚟㗎喇。你话普通喺屋企咁样清洁都即系可能会伤害听力。咁你装修呢，装修工人点样呢，系喇。 咁个装修工人呢佢可以戴耳塞喎。 佢 你諗下喎，如果你住喺隔离嗰个人先惨喎。 哦， 即系你呢边就装 A 座装修，住喺 B 座嘅人就麻烦。 哦，因为佢哋专业咧，亦都有专业嘅保护措施嘅。咁 你住喺 B 座冇噶嘛？ 我喺隔篱嘅住客，我就冇啲咁嘅嘢啦。咁 样喂，同埋咧啲研究就话到啦，原来我哋一般人喺坐交通工具嘅时候咧，咪有阵时坐正喺个引擎隔篱嘅。你话我坐巴士，坐喺啱啱最后嗰排嘅时候，个引擎喺我后边啊嘛。原来嗰个分贝咧都去到成80嘅。如果你长时间，例如架巴士又开住啊。嗰種嘅低頻或者嗰個噪音咧，係影響到，係真係會直接影響到我哋，令到我哋一路坐嘅時候咧，個人咧會越嚟越 頭痛 啊，頭暈啊，呢啲情況咧就有機會出現。所以有陣時啲人咧坐完巴士咧，或者上交通工具咧，佢哋會有啲頭暈頭痛咧，未必係關個司機攞唔攞嗰架車事，可能因為長時間坐喺個引擎側邊，嗰啲嘅低頻咧就會令到哇今日好鬼頭痛，原來就係嗰個位嘅問題嚟噶。 咁啊奇怪啦。 点解？ 点解？ 头先你咁讲啦，即系抽油烟机都有80咯，打牌肯定100啦以上啦，洗牌嘅声音。 但我又不觉得长时间在这个环境底下觉得很暴躁的。 那个暴不暴躁，如果你用打麻雀就跟那个声浪没关的，跟你食糊次数有关 的。同埋跟朋友的排品有关 的。的即如果你食糊少呢即是两分钟你已经躁了嘛。食糊多的你打四日都没事 了。所以这个是例外的。 是例外的。不能 作准。不能关事的。 同埋可能睇即譬如即同打牌的同中国打牌大家好享受的时候呢你就会忘记咗个噪音带给你的滋扰和烦扰嘛。即睇演唱会你享受紧的。不过之后你就耳仔痛啫，你嗰刻你唔会耳仔痛噶。 系、嗯、咁所以大家就留意翻啦，系啊，好好保护你嘅耳朵啦。咁啊，今朝早唔该晒， 唔该晒， 唔该晒，周杰伦，唔该晒，钟哥。 好，室外气温而家16度，相对湿度66%啊。除咗保护你嘅耳朵咧，嚟紧咧都要着多两件衫啦，因为咧天气会转冷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 晨光第一句， 老婆放工我会即刻翻嚟同你食饭噶。 太太，我已经准备好点样去庆祝我哋嘅结婚周年纪念噶啦。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德蒙田曾经讲过：婚姻好比鸟笼，外面的鸟想进进不去，里面的鸟儿想出出不来。 今日起身讲嘅第一句，不妨就为同屋企人讲一声。一个家就由夫妇相爱开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批民主派人士朝早被警方拘捕，据了解，暂时拘捕了大约50人，指他们涉嫌干犯国安法、颠覆国家政权罪。消息指同民主派早前举行的初选有关。民主党在社交网站表示，立法会前议员胡志伟、陶谨申、尹兆坚、林卓廷。今朝早被警方国安处人员上门拘捕，指他们参与去年民主派初选，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另外，邝俊宇和黄碧云亦都确认今朝早被捕，警方亦都已经到民主动力召集人、东区区议会副主席邵家贤的屋企。民间集会团队召集人刘永康的团队在社交专页表示，刘永康因为参加去年民主派初选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被警方上门拘捕。新民主同盟的范国威在社交网站说被警方上门拘捕和参与去年初选有关。公民党的杨岳桥亦都在社交网站指今早6点几被警方上门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捕。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他对中国官员至今仍然未批准世卫专家组成员入境调查新型冠状病毒的起源感到非常失望。谭德赛在世卫例行记者会上罕有地批评北京当局，指国际科学团队到中国调查病毒起源是世卫和中国政府的共同安排，部分成员已经启程，但是他得悉中方官员仍然未批出专家组需要取得的必要许可，部分成员亦都无法起航。谭德赛说正是同中方高层保持联系，他清楚表明这项任务是世卫的优先事项，期望专家组可以尽快工作，又说中国向他保证正是加快内部程序。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禁止和蚂蚁集团旗下支付宝等中国应用程式进行交易。路透社报道，被禁的八个中国应用程式包括支付宝、QQ 钱包和微信支付等。行政命令要求商务部确定哪些交易将会被禁止。官员说， 中国应用程式拥有庞大的用户群，有机会读取敏感数据，做法是要遏止程式对美国人构成的威胁。商务部有45日时间采取行动，但是当局计划在特朗普今个月20号卸任之前识别出需要禁止的交易。美国佐治亚州参议院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束，将会决定参议院控制权谁属。传媒引述民调显示，共和民主两党候选人的支持度非常接近。佐治亚州官员预料要到当地星期三或者更长时间才能够得出结果。投票当地星期二进行，并未出现重大问题。除了个别票站之外，大部分票站当地晚上七点关闭。同总统特朗普同属共和党的州务卿拉芬斯伯格表示，特朗普有关选举舞弊的虚假指控损害选民的信心。他保证今次是一场公正和诚实的选举，而且安全可靠。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53， 日元 102.61， 瑞士法郎 0.879， 加元 1.267， 人民币 6.457， 英镑对美元 1.363， 欧元对美元 1.23， 澳元对美元 0.77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26。 日经平均指数报27,166点，升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0.16美元，卖出1,951.25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稍后显著转冷，星期五六朝早市区气温下降至8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初天气持续寒冷。依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咁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就行车缓慢。咁喺大围嘅车公庙路咧就爆水管，车公庙路去显径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头路嘅中慢线咧系封闭噶。重复多次啊，就系大围嘅车公庙路去显径港铁站方向。去显径港铁站方向啦，近住沙田头路嘅中慢线需要封闭，一带咧车多少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山公路葵涌段月品酒店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三成群吓鬼死人，我以后仲点样一个人留喺公司做嘢啊？ 全公司所有桌面都是干净，亦都冇纸张零舍散摆喺度，蝎子声唔知点嚟噶啦，好似好灵异嘅件事。咁我就心谂唔好玩啦，嗱声去埋 toilet 走啦，咁闩晒机，然之后熄灯锁门。咁道门系嗰啲玻璃嗰啲咧，就算唔望个玻璃，但系你眼尾都睄到咁啊。咁就见到好似有人企咧后边。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有人问我做咗电台咁耐，得到最多嘅系乜嘢？我会话系朋友。 Hello， 大家好，我系梁咏琪， 我系 Sammy 郑秀文。 Hello， 大家好，我系周柏豪， 我系 GLAM 张智霖， 我都系 Kitty 嘅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挚友。 今朝早咧 ，Kitty 请嚟嘅朋友有 Jerry 雷心如，早晨啊 ，Jerry， 早晨，早晨 Kitty， 早晨大家。 我记得上一次同你做访问咧，都已经系隔住个电话噶啦。嗱，上一次咧就系同你倾下嗰只双面咖啡啦， 冇错。 咁啊，今一次咧就系呢一个第二部曲， 系啦，冇错，阴阳道具啊。 嗱呢一次咧算唔算系毕生以嚟最 open 嘅演出咧？最激嘅演出咧？ 绝对是啊，绝对是啊。其实呢这首歌呢表面上就是想讲性解放啦，但实际呢其实呢就是因为环观我哋这一两年啦，我哋香港本身啦和大世界啦，即是觉得我哋越来越没有自由啊。即是你想想我哋而家连去旅行的自由都没有，你说几没有自由。咁所以呢就好想写一只关于性题材的歌啦。咁希望大家可以回味返我哋有几自由的时候，即是我哋当即是最自由啦。即系乜都讲得，乜都做得嘅时候系点样样嘅咧？咁样咯。 不过呢个真系一个几大胆嘅题材嚟噶，即系唔止话唱出嚟啦，连你嘅 M V 咧，你嘅演绎咧都系好大胆。我几惊头先问你系咪你最激嘅一次，你话俾我听唔系，我以为我 miss 咗啊，咁都真系嘅，因为咧直头你嗰条M V 上去YouTube 嗰度咧，都有一个警告咁样噶嘛，即系有一个提示咁样噶嘛。 系啊，即系而家要年满18岁先可以入得去睇噶。 哇！你呢一个咁大胆嘅尝试，系你即系入行以嚟，因为嗱入行以嚟一直大家对 Jerry 嘅印象，可能就系唱作歌手啦，有才华啦，又读到书啦咁样。咁突然之间有一个咁大胆、咁性感嘅演出嘅时候，你呢一个系即系俾观众嘅一个落差，或者系俾观众嘅一个好大嘅惊喜嚟嘅。你自己有冇谂过其实以前一路都想做噶啦咁样。 其实我想即是由旧阵时啦去到而家呢一刻为止啦即是呢个双面咖啡系一个转折点囉。即是双面咖啡应该系我即是做咗独立歌手之后，我系觉得佢系我先系真真正正第一首歌嚟㗎。 咁 所以双面咖啡就系讲緊话我希望将我真实嘅一面，同埋即系之前大家即系见惯我嘅一面，即系两边都好真实咁样呈现出嚟俾大家睇嘅。咁所以咧到咗一个开端之后咧，我就派咗呢一只阴阳道具，就系、是、率先披露究竟如果要 crazy 嘅话，可以有几 crazy 咧？咁样 咁其实都几 crazy 嘅， 系啦，系啦，即系不论系视觉上嘅冲击，又或者。成只歌入面可能是歌词啊，即是成件事的編曲啊上的冲击呢，希望都可以好合二为一咁样送俾大家听咁样。 是嗱，点解我不停喺度强调住哇呢、這个真係有史以来都未见过 JR 系咁样嘅演出啦、啊、咁样，就係因为我就真係想去睇咗你个 MV 呢，咁就见到嗱，首先呢你就邀请到呢个强尼啦，同埋哈头呢同你即係做呢个 MV 嘅，咁已经即係就咁听就已经好有戏剧性啦，系咪先，好有戏剧效果啦。咁喺里面嘅画面咧，嗱，你同强尼喺度亲热啊，大家喺度抚摸啊，咁样咧，都算啦。啊，点不知睇到后期，你系同虾头都有亲热喎。咁你哋拍嘅时候，系啊，真系估你唔到。咁其实你拍嘅时候有冇一丝嘅尴尬啊，或者？有一少少縮咧，嗱，因為諗嘅時候當然啦，你自己咁開心嘅時候，梗係會覺得哇正啊，你啊拍啊做啊咁樣。 係啊， 但係當你落到場真係要做，有個人動喺你面前嘅時候，你講真有冇少少想縮先？ 係你講得好啱嘅，就係諗緊嗰陣時咧係非常之興奮嘅，即係因為係自己寫劇本噶嘛，寫咗22場戲咁嘅咧，就話哇自己加戲俾自己咁嘅咧，咁 啦，我要脱啦咁。 絕對係，係啦，因為呢啲嘢可一不可再。噶嘛，你知啦，即系 sex 呢啲 topic 咁样，即系讲一次就做到尽咁样咯，我就谂住咁。咁之后其实嗱，拍之前咧嗰一刻咧先识惊， 先有協一協就話哇，係咪真係去到 action 嗰一下係、真係可以做到咁放？即係我驚嘅原因，我係驚我自己做得唔夠盡啊！即係我希望可以自己去到盡啲啊，同埋即係成件事唔好覺得俾人睇到係尷尷尬尬咁樣。咁但係咧，就竟然係一埋去拍嘅時候咧，一嗌 action 咧，全部演員都好專業嘅、即係我同強尼係即刻哇龍捲風式咁樣咧，咁係完全一絲毫尷尬都冇。我諗係嚟自咧我哋之間嘅信任咯，因為我同佢本身都 friend 嘅。 嗱你自己好爽啦，即係諗嘅時候揾個朋友同你拍啦。咁強尼聽到嘅時候，佢係咩反應先？ 佢嘅反应咧就系、是，我问一问我老婆先咁啦，因为人夫嚟噶嘛，大佬系咪先？ 佢应唔系第一次噶啦，上次 K B 已经揾佢同阿卡文拍过一次，又系好激噶啦。 你知系啊，系啊，因为咧嗰次啦，就唔知佢老婆 O 唔 O K 嘛，即系我成日话，哇，点解自己个老公成日都拍呢啲噶咁样，即系硬系觉得咁。咁但系咧，今次咧系有嫂子嘅 approval 嘅，系、啦，咁所以就拍得好安心，好安全。系啦，亦都系毫无忌讳啦。 咁啊，希望迟啲疫情过去嘅时候就可以面对面同你倾偈啦。咁啊，期待你更加多揭露你自己真实嘅作品。 好多谢你 ，thank you。好，今朝早咧，我哋听一听 JR 雷心如呢首《阴阳道具》。 有我想，有我想，宁愿我里怨言合，愿醉饮，谁要饮？也在鞭打的天后，饥渴心中奔流，我们甘愿要未过出口。夜夜，口中的烟花，手中的泄气，不休息攻击一种机器。沉沦年代，我是真理，首次不该死，马上在这里奔驰或青瓷，别理是与非。做太多概念，钻研统统摧毁，即管将我肉体据为己有，放低虚伪，铺势道德堆砌，被支配嘅氛围为求实那嘅安慰，心一处震荡刺激真谛，困难路低嘅会为身体沉迷，被占有后嘅快慰，一直被复制，直至一切彻底决堤。只想一生欢喜，只想一晚我像快乐死，只想一生穿梭，一生不惜干戈，开启这个兵器，我在发动轰炸机。很想处死这个悍匪，这样最有欢喜，趁机给你处理一次盛世惊喜，别死。 一生不坚持。 间8:47，听紧有 JR 嘅阴阳道具，室外气温16度，相对湿度63%。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点啊？哦， 系钟哥 Kitty， 你哋好啊。系、今日讲下呢一个咧，你哋好，但系唔系咁多朋友都觉得好嘅嘢啊。 咩事啊？ 咁啊，讲紧咧的士，又有啲黑的咧，又出嚟揾食啊，咁啊劏客啦，咁有个报道出嚟咧，就话有啲行山客啊，咁咧就由呢个西贡嘅东坝咧就出市区，咁啊的士司机咧开天杀价，人头收$100啊吓，呢个海鲜价，咁啊如果坐满晒成架的士咧，一转就赚$400啊，咁佢入翻去再接，跟住又出嚟又袋多$400。即係啲行家咧，就揶揄呢啲黑的咧，即係有啲正常嘅的士司機啊，咁啊揶揄呢啲黑的嘅師傅咧，就係咧吸血殺人狂咁樣喎、 即 係 俾佢搞彎曬啊！ 係啦，成個行業俾佢搞彎曬， 即 係 又要揾阿任達華華哥出嚟拍翻條片啊！ 係啊， 成個電影業就俾你哋整衰曬咁樣， 成個的士業啊，就係整衰曬，搞彎曬啊！ 的士業仲有得開工啊？電影業已經停咗工啦，所以冇得搞彎啦，已經你入戲院已經遙遙無期，唯有入西貢東坝。睇下有咩好風景。 咁啊，當然咧，你作為一個即係如果啊，想喺呢啲咁樣嘅叫做危急關頭賺下快錢嘅的士大佬咧，咁我會講我收貴啲，咁你可以快啲出翻市區。咁佢係咁樣諗啊。咁如果你作為等緊車嗰、那個，你願唔願意俾啊？ 哇！我見到結局其實幾感人嘅，我覺得，因為咧我睇到嗰張相咧係好多人排嘅。我唔知阿 O 同阿鐘哥有冇入過東坝啦。 有啊， 我自己都有入過去，出翻嚟咧就真係有時候，如果你係遇著多人嘅日子咧，係可能等三四個字你先 call 到車，或者即係甚至再耐啲。 即係個涼亭嗰個位啊嘛。 係啦，真係好多人喺度等車嘅，因為係你 call 車都佢哋真係會特登即係揸入嚟嘅。係啦，咁所以都需時嘅。咁我見到嗰張相，即係頭先阿 O 講嗰個情況咧，真係好多人等緊嘅。我諗目測都最少幾十個人喺度等緊嘅。咁如果你唔答，下一個唔答，再下一個話：，我答啊咁樣，咁就會出咗去噶啦嗰架車。咁而呢個的士司機咧，亦都即係嗰個如意算盤咧，就打得響噶啦咁樣。咁但係好似話咧，大家係咪聯同咗，即係同一陣線話，大家都唔好答佢，等佢空車出翻去咁樣啊？ 係啊，有一個畫面係咁亮麗嘅，但係更加多係。俾咗$100出去、 真係有嘅，兩邊都有。 即係你睇到嗰個畫面，你接收個資訊幾正面喎、我接收個資訊咧，比較咧中性少少啊，冇咁動位嘅。 其實唔止一架的士係咁樣，係咪？ 係啊，好多架都係謀取暴利㗎。咁根據呢個道路交通公共服務車輛規例咧，咁的士司機咧必須按照呢、這個計程器嗰個收費啦。咁如果咧係濫收車資嘅話咧，有機會判罰$10,000啊，同埋入獄6個月添啊。咁奉勸啲的士司機切勿以身試法啦。 當然啦。咁但係另一樣嘢我就好奇啦，咁我睇返嗰啲報道就好似冇講嘅，咁究竟咁、當然呢唔肯俾多啲錢嗰啲乘客呢，就當然係指責嗰啲收多咗錢嘅的士大佬啦，咁但係如果選擇俾多啲錢嘅乘客，有冇俾人鬧先？ 哦，咁冇啊！嗱，咁佢都俾多咗钱啦、 唔系佢可以话，做坏个事，唔好养佢哋呢啲咩吸血杀人鬼，可能会俾人闹噶、有冇俾人闹先？如果系咁样，我就觉得唔好啦。 嗱、 当然啦，而家我睇报道就睇唔到有呢啲咁样嘅声音出嚟啦。因为我觉得系每个人应该有自己嘅自由选择啊嘛。嗱、咁个的士大佬中意犯法。佢咪去犯规咯。咁如果有人愿意俾多啲钱去助长佢哋。你咪自己去做咯，但系如果我话我要坚持我自己，但系你去闹人哋咁样咧，我就觉得喺呢件事上面啫，喺呢件事上面咧就唔应该嘅，应该话俾佢听你唔啱， 但系唔可以闹佢话你咁样做做衰个市啊！即系又系成个的士行业就俾你整弯晒。 系不过都明啲的士师傅嘅辛苦，点解咧？即系正头正路嗰啲的士师傅，因为琴日咧小弟就俾屋企人指派咗去牛头角一个地方买羊腩煲啦。咁你唔好问点解喺牛头角买啦。佢话 咁嘅好食啦， 好食啊！ 咁你身份卑微啊！ 我卑微 系啊！屋企指派你，你就要去啊嘛，仲唔系身份卑微？ 系啊，不过都 OK 嘅，系啊，都系一件开心事啊！咁咧喺牛头角定富街嗰度，我唔知你两位知唔知牛头角定富街最多系咩？唔系羊腩煲，系的士嗰啲车行啊！哇，我真系见到五六点钟啦，因为六点就冇堂食啦嘛，咁我五点零钟就买外卖，谂住翻屋企食啦，咁同屋企人。哇，成个嗰个 area 咧，全部都系的士泊晒喺度。咁咧，我等紧羊腩煲，羊腩煲起码等十分钟先有得攞啦，外卖。跟住隔篱有啲的士师傅喺度倾偈啊，咁我好中意同的士师傅倾偈，其实，因为我好少搭的士啊嘛，即系如果成日搭的士嗰啲可以成日同的士师傅倾偈啊，我把握呢个时间话点啊，师傅生意点样啊咁样，因为我又着拖鞋嘅，咁我着拖鞋， 佢以为 你都系行家 啦， 直 情系啦。点啊？今日点啊？咁样， 问你生意点啊？ 走咗几多支旗啊？ 唔好讲生意，生意咧就系行外人啦。就系单单抛一句，点啊？今日点啊？点？两点钟已经将个车泊咗喺度啦。佢话吓，咁点解唔走多几转啊？佢话走多几转，因为喺双黄线放低个客又冇咗几分噶啦。咁样，佢话咁你咁早摆低架车，你又唔泊低架车翻屋企休息下？佢话冇啊，下更未到啊。客家话唔嚟添啊，露数喎，因为话可能琴晚生意即系大家收、 啊、 收到啲风声话琴晚生意差啲咧咁样，跟住又唔开工咁样咯，咁同埋即系有啲的士师傅都有讲话，即系你就算唔揸车，你都要睇住架车，点解咧？因为如果你喺啲违规嘅地方泊低架车咧，咁你又食张牛肉干咧，咁到 三 百白做一日， 系啊，呢、這个真系负增长啊！点样负增长就系、是、你本身揸车就谂。住揾食啦，但系你揸车又俾人扣分，又食牛肉干，即系你都唔够交车租，仲要倒贴咁样咯。 不过就话 O 讲到咧，就话如果你揸架车喺嗰啲咩东霸系嘛，咁佢哋收贵啲，咁人哋即系作为嗰个的士大佬觉得，喂，咁我专登揸架车入嚟，我收贵啲咁样，咁都系一年会日日都系咁啊，可能间唔中一两次咁样，就虽然都系唔啱嘅， 都系犯法嘅， 都系犯法，都系唔啱嘅，滥收车资系唔啱嘅。 滥不妨，我日日都会咁噶，日日好多人 嘅都嗱，咁最都系嗰句。 你专揸嗰条线系嘛？ 揽收车资系唔啱嘅，好嘅，好啦，咁调翻转头，如果唔系呢个行业，另外一个行业喺特定嘅日子收贵啲你，大家会唔会出声啊？举个实例，花店，咁你一情人节买花系贵过平时嘅，咁你会唔会同佢讲，哇，你呢个黑箱啊，喺呢个情人节期间个个都需要花嘅时候，你加价，你真系衰啦，成个花档系俾你整弯晒。 哦，咁又唔 你 会 唔 会 咁 样讲？咁又唔会喎， 点解又唔讲咧？ 系啦，点解唔讲咧？ 哦，因为系咪嗱咁你的士系大家嗰个价钱嗰个标系一样噶嘛？咁、如果譬如阿钟哥你嗰架的士又mark 贵咗咁样，咁、其实你都影响到另外揸的士嘅阿 O 嘅，系啦。咁啊，对于乘客嚟讲就会觉得好 confused。咁、但系如果我系去花店咧，即系呢间贵嘅，我咪拣间平嘅咯。即系呢一个系一个自由选择嚟噶嘛。 平嘅花噶， 哦咁系系啦，咁你可以拣其他花啦，系啊，冇咁贵嗰间咯，即系都有得拣啊，但系。 花 买西兰花、 野菜花、 韭菜花都得啦， 咁咪韭菜花 都得啦。但因为你成个的士业都系即系有一个嘅系统喺度嘛，咁如果凭即系某一啲人去到加加减减，就好似破坏咗个机制咯。 系咁 啊，你系有道理嘅，真系 系咪 真系？ 喂，咁如果 咁冷静啊，咁冷静， 咁如果雪糕车喺某几日加价？ 卖雪糕 嗰支软雪糕贵两蚊，你又点抵咧？ 哦，咁啊软雪糕冇得讲啊，因为而家有几多架雪糕车啊？ 我想讲寻日广播度有喎、 啊，竟然 揸咗上嚟、啊， 真系噶？ 系啊，开到 热到咁样， 开到好大声啊个音乐，因为 同佢讲话广播度冇人噶咯，冇人乜滞噶啦，依家 我哋呢度都已经大家在家工作， 我就唔知道啦，但系 我想揾嘅人都唔见啦，今。 你唔好讲啲衰嘢啦。有雪糕车，我下次通知你啦。 好啦好啦好啦，请你食杯雪糕啦。 食杯圆雪糕啊。咁啊系咯，希望即系大家即系知道揾食艰难嘅，我哋都即系帮各行各业喺度打打气啦，系啦。咁啊，不过头先阿欧提到嗰啲咧，即系犯法嘅行为，我哋就不能够做。 不过朱杰同仲系讲呢番说话咧，我就觉得即系公司冇请错你。 点解啊？ 兜得好啊！ 兜得好， 所有嘢都可以系嘛处理晒。 系啊，我直头抹一把汗啦，系啦系啦，我哋同心协力啊！好唔该晒啊！我都唔想即系多谢大家嘅付出， 多谢公司对你嘅支持啊！ 系啦，多谢你付出啊！听日唔使见啊！咁样好，室外气温16度，相对湿度65%啊！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月6日系一年嘅第六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359日。1938年1月6日，美国发明家塞缪尔·摩尔斯喺新泽西州首次成功测试佢发明嘅电报机。直到1844年，摩尔斯从华盛顿到巴尔的摩拍发人类历史上第一份电报。协助摩尔斯进行电报机发明嘅美国人艾尔菲德维尔发展出一套将字母同埋数字编码拍发嘅方式，称为摩斯电码。早期嘅摩斯电码需要一本代码表先知道每个相应嘅意思。随住传真机嘅普及，电报喺香港亦逐渐式微。2004年元旦当日，电信盈科停止香港境内嘅电报业务。一月六号出生嘅朋友喜欢追求同埋证明俾自己同其他人睇事实嘅真相，勇敢，唔怕面对危险，能够散发天真同埋光明嘅力量。如果你系呢一日出生，通讯工具会唔会系你人生最佳嘅拍档？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传递信息嘅仪器日新月异，现今世代我哋传送出去嘅有几多系真相，接收嘅有几多系事实？ 续寒冷，依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进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盘苑，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车多，龙尾常怡道。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就在骏景园。另外由于沙田的多石街路面有油渍，现在多石街来回方向近住多石径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47号 A、83A、83X 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山公路葵涌段月品酒店九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中文歌 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从天而降，应该是这种啦。 从心生于恐怖，从心生于苦恼，提升一点级数。从心生于恐怖，从心生于苦恼，提升一点级数。重生生于苦恼，梦里的魔怪一只只被压倒。重生生于恐怖，重生生于苦恼。 安仔形容今次的旋律不是创作回来，而是摘下来的。因为就在他2019年一次瞓醒，竟然清楚地记得梦中出现过的旋律，于是他立刻用电话录低，并成为他今次的作品。作曲安仔自己，填词 Oscar， 编曲用安仔 Agent Chan， 监制亦都是 Agent Chan。今个星期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九位，陈建安《噩梦经》。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啲声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啲线，寻觅最真。 早晨，早晨啊！睇翻咧美股方面嘅情况先啦。嗱，睇到咧美股啊吓，咁啊越做越好啦。道指咧收报30391点啊，升167点啊。标普500指数咧升26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20点啊。大型科技股咧普遍做好啊，亚马逊、苹果公司咧都升1% 啊吓 ，Facebook、Netflix 咧嗰啲都有得升啊吓。至于咧石油市场继续做好啦，大热港股嘅 ADR 咧都。都升咗上去，咁啊喺中哥好熟悉嘅高达世界咧，就有黑色三连升啦。估唔到港股2021开始都可以做到三连升，几咁好咧？ 林慧，够钟上堂啦！ 九点钟听一听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个礼拜嘅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咧，请嚟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家慧。早晨啊 ，Clara。 早晨 ，Bobby， 大家早晨。 嗱，我知道咧，近嚟咧就有好多嘅情况咧，都要安排呢个检疫啦，好似啲强制检测啊，或者系深喉唾液测试啦。其实咧，如果对于一啲特殊学童嚟讲咧，会唔会相对地咧比我哋困难呢？ 会嘅，因为其实你可以想象到咧，即系而家其实好多都比较突然啦，个疫情都嚟得好快啦。咁或者系一个特殊学习需要小朋友咧，咁可能其实佢完全唔知咩事啦。咁家长亦都唔知点算啦。咁但系家长咧就知道啊，原来自己都要系强制要。检测嘅，咁小朋友都要去。咁、对于个小朋友嚟讲咧，尤其是自闭症小朋友啦，咁佢不嬲可能见惯一啲嘢比较系恒常啲噶嘛。咁突然间落到楼下，哇，好多检疫嘅帐篷啊，或者系一啲中心啊，又要等候啊，咁对佢嚟讲咧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啊。即系点解会平时啊个小朋友原来佢要翻学系要经过条路，突然间条路咧要整、啊，咁、那个小朋友就会坐咗喺度，佢唔会行。跨過去另一度嘅，佢唔會接受到嘅。咁所以其實喺呢一個嘅疫情裏面咧，咁我哋嘅小朋友咧就真係係好驚嘅，佢會。咁所以咧，家長咧同埋小朋友咧就真係要冷靜啦、 其實咧，我都幻想得到咧，嘉慧頭先講嘅呢個情況嗱，好似平時如果你話一啲日常生活嘅習慣咧，都仲可以有啲預演嘅機會，即係譬如話、我同你翻學嘅時候咧，行下呢幾條路，睇下你嘅反應咧，會唔會可以適應到，或者。我哋咧有啲乜嘢咧可以帮手啊？协助啊，或者协调下去改善佢哋，譬如话情绪失控啊，或者可能突然之间咧真系会尖叫啊、走咗去啊等等。但系好似遇到呢啲咧咁突发性同埋冇得预演嘅情况啦，有冇啲 tips 可以俾下我哋咧？ 之前同大家咧分享过经验小书啦，咁其实经验小书咧系对我哋系好大帮助噶。咁可能咧，我哋可以话到俾小朋友听咧，形象化咗佢啦，就喺一个图画簿度就画咗俾佢听，就系、是、啊，原来咧我哋而家咧就因为有个疫情啦，咁我哋咧就要进行一个检测。咁如果检测咧就会喺我哋嘅楼下或者喺某个地方。咁我哋又点样去？咁等个小朋友咧有晒心理准备啦，画好晒啲嘢啦，咁佢就自己可以喺屋企咧。咁家长可以同小朋友真系可以预演下，头先你所讲。咁啊之后个小朋友咧，佢个心理障碍咧就会减少咗好多噶啦。咁去到楼下真系检疫中心嗰阵时咧，咁啊亦都知得到啊下一步将会系点咧。咁佢个情绪咧就冇咁容易失控啦。 系，咁但系如果你话经验小书始终都系白纸黑字啦，又未必能够话好全面咁样去表达到嗰个状况啊！如果我谂到就系上网睇下一啲相关嘅片段，哪怕新闻片段又好，或者系一啲报章啊、杂志报道嘅图片，其实都有冇帮助咧？吓， 有呢、這个绝对有。咁但系咧，因为我哋经验小书咧嗰个特色咧就系话以个小朋友去出发，咁所以咧即系家长咧就可以咧睇咗一啲片啦，睇完啲片之后，用翻小朋友个语言能力同埋认知能力咧去解释翻俾个小朋友听啊，呢个情况系啲乜嘢嘅情况啦。咁同埋咧喺个检疫里边咧个过程系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咁每一项咧系会大概系点样去做咧，咁就会好好多啦。同埋头先阿芭比你讲得好就系话，如果你真系纯粹画公仔，所以个小朋友咧落到去之后吓，呢、這个同嗰个唔符合嘅。系啦，或者系嗰个帐篷，明明妈咪话系绿色，点解落到去变咗蓝色嘅咧？就即系其实有阵时有变化咧，令到个小朋友咧都系难掌握嘅。咁所以头先你个建议就很好啦，咁就系话啊，俾翻一啲好实质嘅嘢佢，咁然之后再用翻佢自己理解嘅语言同佢讲咧，咁、那个小朋友就会掌握得很好啦。因为咧，如果你系纯粹喺个报章啊，或者系一啲嘅新闻里边嘅资讯俾佢啦，可能对佢嚟讲，唔关事，又真系最简单，真系喺屋企楼下嗰个帐篷系点咧？其实真系大家系唔知嘅。咁或者咧，可能可以咧，就真系攞落街咧，可能大概影咗张相啦，即系嗰啲已经系今日唔系第一日做呢个检测嘅地方，咁可能影咗啲相啦，咁啊可能再俾个小朋友再睇，睇完之后，当佢离开屋企落到楼下。見到嗰個樣咧，就同佢喺嗰個經驗小書度見到係一樣嘅話咧，咁就大家就會易處理好多啦。 係嗱，咁啊講咗話特殊學習需要嘅小朋友，家長咧就可以咁樣處理啦。好啦，萬一如果我哋自己附近咧經歷嘅時候，同我哋排同一條隊嘅檢測人士當中咧，見到呢啲突發狀況，咁我哋又應該抱住一個乜嘢嘅態度啊？或者使唔使幫手啊？咁樣咧？ 呢、这個都係好好嘅，呢、这個公民教育嚟嘅。咁就係話咧，好多時候我哋都會見到有啲小朋友係啊，突然間情緒失控啊。咁我都見過啦，有人就會話：，哎，你快啲教好佢啦，你拖走佢啦。咁嗱，呢啲個真係好現實嘅，即係人哋會覺得啊，你真係好似阻住曬，或者係大吵大鬧或尖叫，因為小朋友失控啊嘛。咁其實咧，我哋咧就記住咧，就儘量咧就唔好去接觸個小朋友。因為咧有陣時咧，可能你有身體接觸，可能你話啊乖啦，你唔好喊啦，我俾粒糖你食啦咁。咁其實咧，特殊學習需要小朋友咧，其實佢唔理解到係呢啲乜嘢，同埋佢係處理緊佢嘅情緒，同埋你俾啲嘢佢咧，係令到佢再有啲新嘅嘢佢要消化咧，佢消化唔到噶。最緊要就係、是、啊，對個家長一個好友善嘅眼光俾個家長，咁令到家長係可以處理。 反而係即係大家要接納同埋包容啦，即係呢個世界都有好多唔同需要嘅人啦，俾翻足夠嘅空間佢哋啦。 係啦，咁希望大家可以喺呢個疫情裏邊順利度過啦。 好啦，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 Clara， 多谢 Barbie。 说起你，我便开怀了。不论。 Judas 罗海玲的注定喜欢你， 我是阿欧，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神光第一线， 小白小白 喺度啊，东哥， 系点啊？ 今日朝头早咧，又想同大家讲下咧、原来呢个世界各地有好多唔同人咧，即系面对住压力嘅时候咧，大家都用咗唔同嘅方法咧。去到咧就係將呢一個壓力咧就剔走嘅。嗱、我哋可能成日都即係公共衞生成日都講嘅，大家做多啲運動啊，咁啊同即係多啲同啲朋友傾訴下心事啊。咁但係如果你話喂，我真係得一個人嘅時候，有冇人同我傾喎、咁咪壓力都喺度咧。你自己有抗疫啊嘛，係咪咁多壓力嘅時候，咁點算咧？咁有好多唔同方法咧，我覺得都幾值得咧，就係、參考一下嘅、有啲仲啲騎呢添嘅喎。好啦， 鐘哥之前嗰個咩兩粒波子嗰啲咪又係咯，係咪？自己一個人喺度減壓，諗住嗰兩粒波子喺你個身體裏面運行一個鐘頭之後，你個心。 所以話呢啲嘢咧，阿張傑同你諗多咗啦。我嗰日當係教咧，係一粒波子。 我一粒係咩？ 我當我自己屋企咧，我就望見兩粒波子。唔係因為我自己屋企捉波子棋，有好多唔見咗，剩翻兩粒。 最衰都系你啦！ 我 嗰个有嗰个年就谂起两粒， 嗰个游戏系一粒嘅啫，你唔使谂两粒咁多嘅。 总之都系嗰啲冥想嗰啲活动啦，系啊，唔好谂咗其他嘢。 有机会又送翻一袋新嘅波子俾阿钟哥，可能谂得更加多嘅嘢。 系啦系啦系啦。 咁小白有啲咩提供咧？ 呢個咧，我覺得香港都有嘅，有啲部分有啦。呢個咧就有嘅，就係、日本嘅人咧，咁有啲研究就話，因為佢哋咧，其中一個最有效嘅減壓方法咧，就係嗰啲寵物咖啡啊，例如係貓咖啡啦、狗咖啡啦，咁唔知大家有冇去過？譬如貓頭鷹咖啡啊呢類型咧，其實都係一啲幾減壓嘅，因為最簡單啦。動物咧一定會同我哋有啲咩心靈接觸啊，可以治愈我哋啊各樣嘅嘢啦。咁啲寵物咖啡大家都知道，就唔講咁多。好啦。讲下呢一个咧，捷克喎，喂，捷克咧，原来佢哋有一种咧特别嘅叫做冲凉减压方法系啲咩咧？浸浴嚟嘅，咁佢哋就用咗呢一个嘅啤酒嘅原理，咁啊系用嗰啲叫做橡木桶咧，即系木桶嚟嘅，入边咧就放咗好多酒精喺入边啊，跟住就好似浸到佢啤酒咁啊，又加矿泉水，然后咧又有几多50%系麦芽，跟住有几多系酵母菌，咁啊浸落去，即系我哋 concept 就系、佢浸落嗰啲啤酒嗰度，佢哋话到咧浸咗落去之后咧，嗰、个人咧就可以有一种好特别嘅放松嘅，好自如嘅。可能咧系因为受到你有酒精，你点都系有酒精嘢，虽然你唔会饮啫，你不断系鼻系咁样喺度闻，可能有一种咧飘飘然嘅感觉。 咁啊太贵啊，白元浩呢、這个 好似嘥嘢咁， 好浪费，即等于冲牛奶浴嗰、那个有啲浪费啊。 你有冇試過沖牛奶？我冇， 梗係冇啦，不如飲咗佢。 好啦，嗱，唔貴嘅方法就睇下大家有冇膽量啦。所謂膽量係咩咧？呢、這個咧就以色列嘅方法嚟嘅。佢話到咧，由以前咧，佢哋啲唔知幾百年前已經開始一種叫做蛇按摩，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 冇喎、 真係一條攞條嗰啲大嗰啲蛇咧，可能一米长嘅，跟住咧佢哋就已经系嗰啲蛇会惯咗咧，就一见到人咧就会卷住你，跟住咧就压下你，但系佢唔会碾死你嘅，你放心，嗰啲受过训练嘅蛇嚟嘅，咁佢哋咧就系啦，碾住你，压住你喺度挛下挛下，佢哋话到咧好似俾人俾蛇按摩嘅时候咧，令到你嗰啲肌肉咧就非常之放松，平型就好似咧，我哋有啲人会觉得哇，周身紧啊，压力大嘅时候咧，成个人唔聚财。要去鬆一鬆先， 呢、這個唔係咁好喎、 啊。始終都係蛇啊。 同埋你冇得同佢溝通啊，即係左少少啊，右少少，大力少少啊，高少少，你同佢講唔到。 你會唔會諗多咗啊？崔傑彤， 點解唔好？ 你以為去按摩啊？ 咪係啦，點解唔好地地真係揾個人去幫你按摩？ 左啲左啲咁樣。 咪咯。又或者你屋企譬如有啲按摩嘅器材啊咁樣，咁你自己都可以調校啲位嘛。所以呢個蛇。 人哋啲文化係咁樣噶嘛？ 有冇第二啲選擇咧？ 呢個唔 係好啱啊！ 哦，呢個唔啱，呢個唔啱，唔緊要。 仲有其他選擇嘅、例如咧呢一、這個地方喺邊度咧？厄瓜多爾，係厄瓜多爾啊、危地馬拉啲地方都有差唔多嘅方法嘅。佢、哋就話到啦，其實人咧就有好多時咧會失眠，失眠其實原因都係因為有個壓力喺度。咁佢哋咧就話到啦，啊，可能啲壓力咧會為你帶嚟一啲焦慮啊，帶嚟一啲嘅恐慌啊，唔緊要。喺佢哋嘅世界入邊咧，佢哋有一種神秘嘅娃娃。呢一種嘅娃娃咧，就大概係好似手指公咁長，咁啊望起上嚟咧就只係用嗰啲冷咧去到織成嘅，咁啊有好多種唔同嘅顏色嘅，望起上嚟有啲似我哋雲南啲村姑咁嘅樣嘅，不過人哋嘅係啦，又織得好靚嘅咁樣，好啦，咁佢就話到啦，呢啲嘅娃娃咧就陪你一齊去到瞓覺嘅時候咧，就有一種安神，可以令到你好舒服。 嘅感覺，呢、有啲似恐怖片啲片頭、 啊。其實呢個係， 即係有啲針吉落去嗰啲咁樣，好似。 咁佢咧就話到啦，呢一種嘅娃娃咧，你可以咧瞓覺之前咧，將你一啲嘅心結啊，將你一啲好難解決嘅嘢咧，你可以同佢分享咗先。你同佢講，娃娃娃娃，我最近咧。工作上好失意啊，跟住娃娃呢，因为娃娃上面呢刻咗个微笑喺度嘅，咁佢呢个微笑呢就可以令到你个人呢就好减压啦，可以释放到你嗰一个嘅唔开心嘅情绪咁样。咁啊呢个呢又平又靓又正，又唔使驚佢即係捻骨嘅头。 我驚望住佢呢我瞓唔到觉啊。即係有啲恐怖 feel 啊嘛， 係咯， 唔係好啱，唔係好啱。 其實呢只娃娃咧，我曾經喺香港有個地方見過，喺個商場嗰度，我懷疑佢都係呢啲危地馬拉呢啲人嚟嘅。咁佢嗰只娃娃咧就大啲嘅，咁啊大概咧就一隻手臂咁大，佢真係幾大隻，幾大隻。咁但係咧佢嗰個畫面咧，佢真係令到我幾驚嚇。可能因為嗰位朋友咧實在太過多嘢擔心。所以就將只娃娃咧喺個商場嗰度咧，佢就放咗，其實好似一張台咁樣，佢擺喺張台上邊。 哇！ 佢同嗰只娃娃咧喺度捉緊一盤國際象棋。 哦， 係啊！咁呢個係我自己個人見過一個真係幾驚嚇嘅。 好彩唔係擺地下啫。 係啊！ 如果擺地下，真係以為佢養乜嘢。 喂，唔係喎！我而家上網睇，其實啲娃娃都幾得意嘅喎。 係咩？ 係啊！嗱，我俾你睇下，鐘哥。 咦？哇！咁樣嘅原來咁樣嘅。 佢 睇 唔恐怖喎、 啊。不過算啦，呢啲唔係好啱我啊。 民族娃娃咁樣。 我用翻阿白魚道最初講，我去翻 cafe 啦。 係咯，如果咁多個，我都係揀 cafe 啦。不過咧，我就唔會去寵物 cafe 啦。 點解咧？ 我都係想去旅部 cafe。 唔緊要啦，你覺得減壓咪得咯。 好，唔該曬白魚道。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安全地带的玉置浩二，相隔六年再次推出他全新专辑，用爱情的终点做主题。他曾经为一众歌手提供经典的音乐作品，今次也都以全新的编曲再次录音，然后再次呈现。作品《无垢的羽毛》就是来自他2013年为 Kinky Kiss 创作的歌曲，阔别多年的旋律再次归来，就有如他阔别红白24年再度演出，同样令人雀跃。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玉置浩二《无垢的羽毛》。優しい気持ちのまま見つめているよ愛してる愛してるって細い指先でそっと僕に触れた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港推介作品 Tamaki Koji 玉置浩二無垢的羽毛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神光追踪三十一 九点廿五分啊！早晨啊，昌， 早晨， 早晨，早晨 ，Kitty， 早晨啦，欧，早晨，各位， 有咩好介绍啊？港台电视31， 大把。咁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今晚八点半有日常八点半啦，即系除咗有呢个提一提添，三十一奖知识呢个有奖问答比赛之外咧，都仲有好多好嘢睇嘅。咁啊，今晚咧会介绍，先介绍一个志愿团体啊。 咁咧佢哋就係專係回收啲舊物嘅，仲會咧一站式佢哋搞掂埋進行升級改造，仲直接派埋俾有需要嘅無家者嘅，佢特別係關注啲無家者。 幾好喎呢一個，因為近排都好多叫做裝修啊，或者嗰啲叫做搬嘢啊，或者坦白啲講，多啲鋪頭執咧，可能都剩翻好多嗰啲 sofa 啊，剩嗰啲嘢咧。即係如果有啲 upcycle 啊，即係好似阿暢嘅説法咧，其實對世界咧都會好一啲嘅咁樣咯。 冇錯啦，嗱咁特別係咧，即係過咗新曆新年之後咧，咪冷風到港嘅，即係呢幾日暖翻啲。但是嚟紧我头先睇天气报告讲，即系嚟紧都会再冻翻 啦。系啊，礼拜五六啊，朝头早市区气温下降至到八度左右啫。 系啦，咁嗰啲无家者真系佢哋，即系佢哋冇瓦遮头，好惨噶嘛。 啱啊， 咁究竟咧，佢哋呢啲志愿团体咧去派嗰啲物资俾佢哋嘅时候，特别加上疫情啊，会唔会有啲乜嘢影响咧？咁今晚呢个日常八点半就带大家去睇一睇啦。 系。 咁日常八點半咧，另外咧有一個環節，亦都係即係關親子時咧。逢禮拜三日常八點半咧講親子噶啦。咁咧就請嚟一啲專家、一啲社工咧，就同大家睇下咧啲小朋友啊，好多時咧開學嘅時候咧，咪扭計唔願意入學校個校門，一定要黐住媽媽或者爸爸或者姐姐噶嘛。 係啊，喊到癲咗！你見到喺門口開學嗰啲 細個嘅時候，我記得係好啦，拜拜， 拜拜，你 入去玩啊！ 我喊到入咗醫院啊！我記得 真係， 我相當成熟同外向啦，咁睇嚟 係啊，同我依家嘅外形都一樣。而阿 Kitty 係相當柔弱同埋感性啦，咁樣係嘛？啊， 雙魚座 九型人格啊！阿暢你又點㗎？你又係點㗎？ 我。我哋 off 咗咪讲下，我都知道啊九型人格嘅事嘅。咁咧今晚日常八点半咧就有一个专家咧就同大家教下路啊，即系当啲小朋友即系冇阿 O 咁外向嘅时候咧，有一啲咁样嘅情绪唔肯翻入学校嘅时候，咁点算咧？其实佢原来好可能咧出现一个分离焦虑嘅表现啊。 哦，所以而家咪有嗰啲分离班咯。我嗰次听阿小白讲噶，佢话唔知小小白咧细个嘅时候上咗啲分离班先啊，即系喺未正式翻学之前咧，就要教佢分离，即系咁同佢讲拜拜啊，爸爸走啦。 好唔浪漫啊呢件事，定还是好浪漫啊？细细个就要学识道别嘅礼仪啦。 系啊。 啊， 咁今晚有冇呢啲禮儀？大家要睇一睇日常八點半啦。 好啊， 好。咁緊接住去到夜晚九點半有31看世界。今晚嘅題目咧叫柬埔寨尋親啊。柬埔寨尋咩親咧？話説啦，今晚嘅主角咧就係介紹一位英國咧家傳户曉烹飪節目嘅主持人，叫做佩魯利斯。佢喺1970年嗰陣時咧，嗰個年代咧做一個好前衛嘅事啊，就係領養咗一位柬埔寨嚟嘅女仔，叫做李代。45年前啦，都相當前衛啲舉動。咁45年過去啦，咁呢兩母女咧，亦都生活得好愉快。佢亦都媽媽亦都帶咗個好快樂嘅童年俾呢個女孩啦。咁但係呢個小女孩45年之後，佢好想翻去柬埔寨尋親啊。 咁又可以睇下呢個尋親嘅故事啦。 冇錯， 午夜廣場今晚講乜咧？ 今晚咧就係講下香港究竟有冇文化，咁啊軟硬件去研究一下嘅。 好值得討論啊！哇，節目咁豐富，你冇理由唔睇啊，同埋邊啲聽住收音機一齊睇啦。多謝劉暢， 好，多謝曬，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多名发起或者参与去年民主派初选的人士被捕，消息指暂时拘捕大约50人，指他们涉嫌干犯国安法、颠覆国家政权罪。包括有份發起初選的港大法律學院前副教授戴耀廷，據了解他目前在馬鞍山警署。民主黨在社交專頁表示，警方朝早拘捕多名成員，包括立法會前議員陶謹申、胡志偉、尹兆堅、林卓廷、匡俊宇、黃碧雲，以及東區區議會副主席趙家賢。另外前議員朱海迪、公民黨的楊岳橋、新民主同盟的范國威、社民連的梁國雄和岑子傑亦都被捕。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劍華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 朝早收到警方来电，要求他协助调查。但是由于他近日已经搬家，警方到他的旧居未能够找到他，听日会到警署协助调查。钟建华说，今朝早收到消息，警方亦都有到研究所总监钟庭耀的屋企。他认为今次的拘捕行动显示，若果被认为抵触政权利益，都被一网打尽，以示威吓。钟建华强调，研究所只是负责初选操作，即使是建制派要求，亦都会帮忙。他重申，初选只是为某个政治界别协商解决问题，本身并没有具体政治纲领。对于部分参与初选人士早前发起默诺无悔、坚定抗争声明书，钟建华说，有很多参与者并没有签署。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禁止和蚂蚁集团旗下支付宝等中国应用程式进行交易。路透社报道，被禁的八个中国应用程式包括支付宝、QQ 钱包和微信支付等。行政命令要求商务部确定哪些交易将会被禁止。官员说，中国应用程式拥有庞大的用户群，有机会读取敏感数据，做法是要遏止程式对美国人构成的威胁。商务部有45日时间采取行动，但是当局计划在特朗普今个月20号卸任之前识别出需要禁止的交易。欧洲部分国家因应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供应不足，计划推迟为民众接种第二剂疫苗的时间，先让更多人接种首剂疫苗。世卫上个星期批准辉瑞和 BioNTech 疫苗的紧急认证。世卫疫苗咨询小组说，他们建议在接种首剂疫苗之后的21至28日内接种第二剂，但是在特殊情况之下，疫苗供应受限的国家可以将接种第二剂的时间推迟几个星期，以便将接种首剂疫苗的人数最大化。各国必须根据自身情况作出决定，但是承认目前缺乏有关推迟接种第二剂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数据。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稍后显著转冷，星期五六朝早市区气温下降至8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初天气持续寒冷。依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711点，升61点，总成交金额17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46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79点，升1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96蚊，升12.5；中芯国际21.1，升1.62。阿里巴巴231.4，升8.4；美团303.8，升7.6；九毛九系报24.95，跌5仙；BC 科技集团16.9，跌2.32；京东集团365.8，升27蚊；中国移动45.65，跌4毫；中国海洋石油7.34，升2.8。斯摩尔国际68.85，冇升跌。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2.78，瑞士法郎0.879，加元1.268，人民币6.459，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229，澳元对美元0.7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25。 日经平均指数报27078点，跌79点。港金现价报1803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0.56美元，卖出1951.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将军澳嘅宝顺路去景林村方向，近住将军澳游泳池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宝顺路去翻景林村方向，近住将军澳游泳池一带咧就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慢车。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和斜村。另外由于路面有油渍关系，沙田的多石街来回方向，近住多石径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封了一段的多石街，受影响巴士路线47号 A、83A、83X 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和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风骚正安有意思问答比赛，喺呢个时势搭咩危险噶？ 搭车、搭船、搭 lift、搭伞都系危险嘅。 搭棚啊，要有专业资格噶嘛。好啦，第二题，呢个时势攞啲咩纸先至可保安全啊？ 有沙纸、银纸、价纸，仲有面纸啊，攞晒就好安全。 梗系俗称棚纸嘅五号表格啦，冇佢点开工啊？不如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正安短剧。 棚架安全计划要周详，工友生命先至有保障。 好食嘅嘢当然要试下先。 你想试乜嘢先？ 试下有几咁新鲜。 香港电台渔农自然护理署 全力推动， 崔杰同主理崔神厨房之 本地农场试下先。 今次试下虾酱姐姐生菜煲。 Yeah！ 逢星期五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好多人都会讲红酒越放得耐越好饮啊，其实这句说话有些谬误的。葡萄酒并不是年份越老就越好喝，红酒上面的年份是指当年酿制的葡萄酒，大部分最佳饮用时间呢其实是在两年至到十年之间，只有少部分特别好的葡萄酒才有陈年的能力。所以如果下次再有人跟你说红酒摆得越耐越好饮嘅话咧，睇嚟呢一个说法有啲过时啦。你应该同佢讲， 并唔系咁样嘅，呢啲咪就系听多样嘢，旁下身咯。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咧，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咧，林慧就接通咗陈小姐。早晨啊，陈小姐。 你好啊 ，Barbie。 系啊，点啊？你边个生日啊？今日系。 系啊，冇啊，我仔仔农历十一月廿三号生日啦，卓然啊，佢叫卓然啊。 啊，卓然今年几多岁噶？ 系、哎、啊，啱啱五岁啊。 咁好得意喎。 系啊， 同、啊、我女儿差唔多咁就真系。 系啊，系啊，系啊，佢啱啱 K two 啊，都系 K two 啊。 系咯、啊，咁但系疫情会唔会你自己觉得个负担会唔会重咗先？ 咁啊唔会嘅，咁啊有时同佢去沙田踩单车入去大埔都有噶，佢、 哦、 OK 嘅， 都仲会有啲活动，其实都系。 有 要 keep 住等佢哋唔好咁闷，同埋有啲嘢学下。有冇特别嘅说话想同仔仔讲啊？ 冇啊，我想同仔仔讲啊，祝佢生日快乐啦，快乐嘅成长就 OK 啦。 嗯，我相信有你咁好嘅妈妈陪住佢咧，佢健康、快乐、笑容都一样会成日喺度嘅。 多谢你啊 ，Barbie。 好啦，唔好客气，多谢上你电话，陈小姐，拜拜。 唔该晒，拜拜。 谁知时间变化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这份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世也不分，天天天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缘，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上次同大家介绍过充满大排档风味嘅椒盐鲍鱼咧，大家好似都几中意，咁就食住个细想啦。今日继续咧介绍一个非常之香口野味嘅餸菜，仿佛好似喺出面嘅烧烤店食嘅一样啊！原条烧焗茄子喺屋企都可以做到烧烤店嘅味道，有过之而无不及噶。 是不是啊？ 是啊， 屋企都做到烧烤店的味道，咪全屋企都有阵烧烤味咯。如果你啲抽油烟机同埋啲抽风机抽唔到啊，成屋企啊嗰张被啊都系啲烧烤味啊。 好啦，我收翻。 系啊，你屋企系咪好大噶？依家住得？ 梗系唔系啦，但系我冇用。 但系你冇呢个烦恼、啊，点做到啊？ 因为我用焗炉嘅，佢、哦、叫做烧焗茄子，系啦嗱。虽然咧佢就冇烧烤嗰阵味啦，但系咧点解我话啊有过之而无不及咧？就系、是、因为嗰个酱料，其实你去到烧烤店出面食咧，即系一串串嗰啲咧，咪好香，好多孜然粉啊，咁样有好大阵嗰啲 北方味道， 北方味道嘅， 形容得好。 系啦，咁但系咧，其实喺屋企咧，只要你调得啱个酱料咧，就算唔用嗰啲炭火炉咧，都一样好好食嘅。咁、尤其是呢一个嘅原条烧焗茄子，我唔知道你阿欧你去即系食呢啲串烧店嘅时候咧，有冇会？嗌呢一個嘅圓條燒茄子嚟， 依家圓條嘅燒茄子咧就劏開佢，跟住咧就可能烚少少先，因為咧齋燒咧你就要落好多油，佢先可以融化到中間嗰啲茄子肉，跟住咧就將大量嘅蒜頭啦，或者如果你用嗰啲蒜蓉醬啦，跟住再加少少即係琴日講嗰啲。 有個大媽嗰只豆瓣醬落去啦，好似落咩都要用，跟住或者有啲辣椒啦咁樣啦，即係椒絲啦咁樣，就拌喺旁邊咁樣。咁係咪都係咁樣嘅烤法咧？ 嗱，我嘅做法咧就係冇蒸烚條茄子嘅，因為其實用焗爐咧，佢都會慢慢係淋噶啦。咁啊，千祈唔好烚咗佢，因為佢 包唔包石子 咧？因為會水咗啊，即係會水咗，即係會出水啊， 係 啦， 會淋 咗。咁唔需要成條包住佢嘅，就好似。你頭先咁講啦，洗乾淨條茄子咧，就切開佢一半啦，劏開佢啦，就唔係向上向下切，係打 橫 橫切係啦。咁跟住咧就攤開佢，咁然後咧你就可以界少少喺個肉面咧界開少少，咁等佢焗嘅時候嗰啲汁咧就可以流到落去裏邊啦，就容易熟啲啦。咁個汁咧最緊要係咩咧？我覺得個步驟咧就係你要炸一炸咗啲蒜先，炸咗啲蒜咧連埋啲油淋上去嗰條茄子上面，咁再加嗰個醬汁有啲咩咧？先你炸咗個蒜頭啦，咁啊加少少孜然粉啦、蠔油啦，跟住有啲老抽啦、麻油啦，咁樣撈勻佢，跟住就鋪喺嗰條茄子嘅面嗰度，就懟入去呢個焗爐嗰個焗，最後咧加埋嗰啲椒絲同埋葱碎喺上面咧，就超級好味啦，已經 即係即刻已經感覺到一啲口水啊湧出嚟啦， 咁 原來又係得嘅喎。不過我最擔心嗰樣嘢咧，都係成間屋咧都有嗰啲燒烤味道嘅啫。 唔怕，因為呢個用焗爐焗咧就冇個燒烤味道，但係咧最緊要就係你食到嗰個好濃味嘅醬汁啊。 同埋茄子又平啲咧， 茄子平啊， 啱㗎啦！依家大家要食得實惠啲啦，睇到今年經濟繼續下行啦，係啊咁啊。 都係嗰句咧，呢個都係好好撈飯嘅，因為個醬汁好正，同埋咧你又其實可以整多啲嘅，即係。撈呢個醬嘅時候你可以雪喺雪櫃，遲啲你譬如話第二日整涼拌又好啊，或者蒸其他嘢又好。譬如你就算蒸海鮮，你落呢個醬落去都係 OK。 人生咧聽到有啲字眼咧，你會開心啊。譬如乾杯咁樣，喂乾杯，係你會自己莫名咁樣開心。我聽到茄子都會開心嘅。 點解？ 喺啲內地旅行團好中意影相嘅時候咧，好我哋一二三，我哋講國語嘅茄子啊。跟住全部嗰啲內地嗰啲旅遊團嘅啲朋友仔咧，就會好開心咁 笑啦，係咪？ 跟住又影相咯，係。 哦，即係同講 cheers 係一樣嘅， 類似啊，係啊。 咁大家可以試下呢、這個燒焗圓條茄子。 崔傑彤，你對2021年有乜嘢期望啊？ 過去一年俾我嘅啟示就係世事難料，好多嘢都唔到自己掌握。更加體會到健康的重要，所以2021我期望自己繼續早睡早起，身體好，翻工從來不遲到，有什麼想做就盡情去做啦！ 香港電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線，同你一起迎接2021， 我的享樂時代。 睇嚟走得几快啊！阿奥已经出咗去打翻电话翻嚟， 系啊， 佢行动力就系咁高噶。 嗱，头先咧 ，Kitty 啊，就喺度讲呢个烧茄子啦。我即刻谂啦，过往嗰个礼拜啊，究竟有啲咩享乐时代咧，都系关呢啲烤焗啊、烧嘢食嘅嘢咧，可以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去讲下嘅咁样。嗱，话说系咁嘅，咁啊，即系。過去嗰個禮拜就即係已經係元旦啦咁樣啊，咁假期1月1日啦，咁喺屋企咧都要下下廚，因為真係冇嘢食啊嘛咁樣，咁啊諗住又同屋企人慶祝下咧，咁啊同埋兩個朋友到啦，咁啊喺一個屋企嗰度，大家即係叫做。讲下过去嗰年有几差，嚟紧嗰年有机会有几好啊，咁样啦，都系讲下呢啲继往开来嘅嘢。 咁乐观啊！ 我系咁睇噶。 新年正常都系咁嘅。 钟哥，有冇 传统嚟噶？ 投资 O2O 一月效应啊，一月好咧，成年都好噶啦。 而家又见到系几好啊！ 几好 ，OK 啊！ 升咗三日啦，港股 即系黑色三连升啊！ 系啊，黑色三连升就嗰半句啫。我头先都即刻问翻钟哥，喂，黑色三连升咧，究竟系边个电影动画入边有出现过咁样啊？钟哥就话咧系高达， 系高达啦， 系啊，高达啦吓，咁啊，即系希望港股啊唔止三连升啦，五连升啊都出紧嚟啦。嗱，讲开咧，即系话喺屋企煮嘢食咧，我第一次即系人生第一次咧，买咗一块咧虎头扒。翻嚟咧就去烹調啦，好難搞啊！原來虎頭扒 點解咧？ 因為首先咧，你嗰個虎頭扒咧買翻嚟嗰個食材咧，都幾係噶嘛，幾嚿水一塊啦咁樣。好啦，咁你買咗翻嚟咧，你唔想整衰佢啊嘛。同埋咧，你喺屋企入邊咧，即係我哋呢啲一家之主嚟噶嘛，盡量就唔好丟架啦，係咪先？你一買咗塊咁貴嘅扒翻嚟，跟住點不知原來整到一鍋粥嘅，咁啊唔掂。 首先我喺度班門弄斧，因為喺阿崔神前面咧，班門弄斧講緊啲煮嘢食嘅嘢， 大家研究研究啫。 我睇過一個飲食節目鬼佬嘅，係外國人，外國人 太率真啦，佢哋通常傾呢啲，佢將自己真性情嗰邊流露出嚟。 佢而家根本就當同我哋坐低喺劇天嗰度傾偈咁。 傾偈一個外國人嘅節目，咁佢就話咧一塊。靓嘅牛扒讲紧系靓啊，一份靓嘅牛扒好难整得难食嘅， 嗯， 啊，系咪真嘅咧？ 系唔系嘅？因为咧呢个虎头扒， 咁你厨艺好高啦，佢话 好 难整得难食啊嘛。 我之前咧睇咗三四条嗰啲 YouTube 片啊，我先识整噶， 嗯， 个个人讲嘅方法都唔同噶。 诶，冇理由噶，其实你去买嘅时候咧，卖家应该都会提供一个方法噶。 冇噶，嗰个卖家系斋卖噶咋。依家好多嗰啲咧，叫做手机嗰啲 group 咧，就会问你话啊，要唔要冻肉啊？有批牛肉好抵啊，有啲龙虾味好抵啊。咁我喺嗰啲嘅途径嗰度买翻嚟嘅。咁，而咧真系相对平少少嘅，对比喺街嗰度。 因为我睇过节目，佢就话你只要好简单地煮，即系烤有煎。 因为唔使调味， 唔使调味 咁样噶啦嘛。 本身块扒系靓嘅话咧，就唔好搞咁多嘢，简简单单整熟佢。 系啊， 咁就已经好好食噶啦。 嗰个虎头扒咧，好厚身啊！嗱，我将张相咧 send 咗喺个群组嗰度，你哋又可以睇一睇啦。嗱，咁最后咧呢个就系个制成品啊吓。 等我睇下先， 认唔认到啊？ 靓啊，几靓啊！ 系啦，嗱，靓嘅背后系咩咧？当然系用咗自己嘅手机，用咗一啲食物。 你调咗啲色，你将佢由淤血变咗做鲜血，系咪？ 系啦，大佬，适应一定系 明明七成熟，而家变咗三成熟，咩事啊？咁点先？你其实系失败定系 成功嘅？ 成功嘅， 成功嘅。但系咧，因为先讲下啦，如果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有煮过呢啲喺屋企自己煮过虎头扒咧，其实你都知道个难度系咩咧？就系嗰个扒咧本身好厚啊，你首先咧要叫做将佢咧真系煎咗先，煎完之后咧就要再焗一焗，焗完之后咧就再用石子咧包住佢，要做个 resting 咁样啦。咁呢啲都系我好崭新嘅体验嚟嘅，因为之前煎牛扒咁你咪普通摆落只镬嗰度煎咯，原来完全都唔得。嗱，我睇个 Gordon Ramsay 嗰食煮法咧，就落好多牛油嘅。 系。 咁但本身嗰个牛扒都已经有好多油噶啦嘛，点解你会落好多牛油咧？咁我唔得。跟住睇一个日本人嘅 channel 啦，日本人就教头先个方法咯，就系先煎，唔知煎几耐，跟住咧就再摆喺个焗炉嗰度，跟住就再焗几多，系啦，焗完之后就攞石子包住佢，咁啊真系唔好开字咁样等十五分钟。是等十五分钟， 唔系连埋石子焗啊？ 连埋石， 应该系连埋石子， 唔连石子焗，唔连石子焗，唔连石子焗，焗完之后再攞石子包翻 住 佢， 即系等佢啲热力自己焗熟翻里边嗰度，慢煮 咁 样啊。 我依家讲咧，我都觉得烦。我依家讲啊，我都觉得，唉，即系嗰个系一个噩梦，同埋好有压力。 你通常，如果你咁样同你阿妈讲，你知唔知阿妈通常会讲边句啊？ 阿妈讲咩？ 食你又唔觉得烦，一定系咁样噶。 我煮咗几廿年 啊，煮你又觉得烦，食你又唔觉得烦噶，一定唔觉得 烦。但系头先阿 O 讲个方法系最常用噶，即系话煎咗佢先，跟住但系如果块扒系厚嘅话咧，就再入焗炉，跟住就再焗佢 rest 佢，因为就唔好喐佢住，你一切开咧啲肉汁就会。流晒出嚟噶啦，咁样 嗰个范围喺边咧？唔系煮啊，系洗啊。 哦， 因为你本身煎嘅时候咧，嗰只镬咧已经好多油啦。跟住咧，你头先都讲啦，话摆落焗炉嗰度咧系唔包石子啊嘛。跟住咧，佢本身嗰块扒咧又会出油啦，令到佢成个焗炉都充满油啦。最后咧，你攞块石子包住，你又成手油啦。跟住你解开啲石子，跟住锯嗰个扒，即系一块块做到依家个形态，又搞到成手油。总之。我整一塊咁嘅扒，用咗一個鐘頭整，用咗一個鐘頭清潔，所以咧出面食八嚿水九嚿水一塊虎頭扒真係抵啊！ 你又係嗰句啦，如果你話洗嗰度好辛苦咧，如果你同你老婆講，老婆又係咁樣講，你而家知道我日日幾辛苦咧，即係又係咁樣講嘅。 係啦，最後我都係 最後都係你 自己，都係我自己要 你自己搞啦。 不過即係喺屋企都要諗下啲新嘅花本身嘅菜式咯。不過題外話，嗱呢個係。阿 O 嘅享乐时代啦，咁你睇到相，你觉得好食好食，唔好食就唔好食啦。你中意整就整，唔整就唔整啦。你觉得贵就贵，唔贵就唔贵啦。但系 就今時今日咧，我想帶出一樣嘢就係、是、因為手機咧好多嗰啲唔同嘅短信咧會 send 俾你啊，譬如鍾哥Kitty 咁，我知道 Kitty 中意煮嘢食咁樣，我咪 send 一系列嘅食材俾你咯。咁但其實之前都有新聞講過咧，就話有啲咧賣海鮮嘅商人咧就唔正當地賣海鮮啦、 嗯。 即係譬如你買咗只阿拉斯加皇帝蟹咁樣啦，跟住咧啊叫你先落訂咁樣，因為只蟹可能要千幾蚊咁啊，叫你過住三嚿水落去户口，咁你覺得我、哦、OK 咯、啊，咁三嚿水啫，咁我要 hold 住只蟹，尤其是你講緊十二月三十一號同埋一月一號嗰啲時間，哇，真係一蟹難求嘅喎，可能係咁啊嚇。咁、跟住你又過咗落去啦，跟住咧佢就冇噶啦，那個電話就變成空號咯、即係已經再打都打唔通啦，咁、樣就有呢啲咁嘅騙案啊、所以就想藉住呢個機會咧，就同啲聽眾講下，即係有陣時你睇到價錢，哇，好筍啊，好筍啊，哇，好抵好抵，哇，一隻阿拉斯加蟹出邊賣幾多錢啊？千幾二千蚊啊，我哋賣五嚿水咋咁樣，咁你梗係覺得哇正喎、跟住你就係因為正。跟住崔杰彤就要分享，譬如分享俾彭仔听啦，分享俾阿田听啦，分享俾曾志豪听啦。咁钟哥又觉得哇好笋、咁你就分享俾小白听啦，林慧听啦，咁样可能一个 message 就会好似一个传消息咁去推广啊。咁系一个效应系好强嘅喺商业嘅世界入边，但系个问题嚟啦，如果呢件商业嘅事件是一个骗案的话呢，就会有很多人会重复。 如果根据正话欧所讲的那种联系呢，因为崔杰同一个讯息呢就会令到朝早所有的节目的主持被人呃晒。所以呢我应该做夜晚节目啦。 夜晚都可能。 因为他不会通知轻弹浅唱的子龙，你不会叫他 你 要 买我跟他没联络。 即夜晚的节目都重复那么大件事。 可能会感觉我真的一个系列这样。 系列这样。 这个真的传说中的什么隱形傳播鏈啊！ 係啊，一傳十，十傳 關於阿拉斯加長腳蟹同龍蝦尾嘅。 不過你講開呢啲咧，其實我都有 join 我想講呢、這個 group 係我電話嗰啲，唔係即係唔係俾人呃嗰啲啦，梗係。但係真係有呢一啲話唔同地方嘅食材啊運到嚟啊，咁啊都有一個 group 咧係即係 join 咗入去咧，就你中意買啊睇相啊咁樣幾多錢啊咁樣就去買喎。係啊，就有好多選擇嘅。有啊，但系咧，我成日都 分享俾我哋嘅，唔当我哋系朋友。 我未买，我未 试过买， 未买过。我成日睇啫，因为咧佢一买咧就要买够唔知几多钱，咁佢先免费送货嘅。咁我又觉得如果我买唔够钱，要俾运费又好似又即系冇咗嗰个底喺度。 系数以百计定数以千计先嗰个？ 几百蚊，好似五六百蚊咁样就送货。 但系一个 item。五六百蚊你可能買兩 pack 咁樣，即係可能咩安格斯牛柳粒咁樣，可能兩包已經成千蚊咁、所以佢其實即係背後個利益都好大咯。咁、所以即係奉勸收音機旁邊人， 大家小心啲啦。 係啊，好啦，唔該曬啊。好，室外温度而家17度，相对湿度64%啊，就嚟去到早上十点钟啊，特别要留意嘅就係嚟緊嗰兩日氣温会下降去到8度左右啊。无论六点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同、阿奥、林威、白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你几多点？记得保持适当社交距离。